际空间站的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之前发射的几艘补给船先后出现了问题，没有及时送达饮水设备，甚至一度影响到宇航员的生活。而这一切源自于美俄两国对于水处理方式不同的态度。太空中宇航员的饮水是如何而来的？为何在喝一口水的问题上，宇航员会有如此之大的分歧？本期节目就和您聊一聊在宇宙中一口水引发的争端。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的晚间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回顾呢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啊，他呢提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建筑设计的概念，这种建筑设计的概念名字叫做星式圆屋顶。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富勒。在1952年的8月30号，富勒呢向世人来展示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建筑形式。富勒呢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有建筑设计师啊、工程师啊、发明家呀、思想家呀以及诗人，这些呢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全名叫做巴克敏斯特·富勒。富勒一生啊，拥有55个荣誉博士学位和26项发明专利。他呢设计过很多非常有特点的一些建筑的形式，但是呢终身他都没有一本法律上认可的执照，而且呢曾经2次被哈佛大学所开除。虽然说呢富勒是生活在上个世纪，但是他所思考的是这个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说资源短缺、全球变暖的今天，人类在建筑设计这一方面，在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业设计该如何能够做到既节能又实用又环保呢？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富勒就提出了自己的概念。我们再回到1952年的8月30号，63年前的这一天，由富勒呢所设计的一所呢是兼有重量轻和强度大的最短线的圆顶房，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这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圆屋顶，它是有三角框架，并且呢是配上玻璃所做出来的这种圆屋顶的房间。当时啊，在1952年展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一种建筑形式的设计。富勒呢所展示出来的这个房子是由旅馆的构架所构架成的，在框架当中呢来去铺了一层塑料薄膜，而且呢其中呢所用的一些人居住的面积呢是通过钢索悬挂在框架当中的。据说呢这个框架呀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当中的记录。这个所谓的记录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过去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有过类似的一些圆顶的建筑，比如说罗马的圣彼得圆顶，这个圆顶呢是138英尺，但是呢重达1万吨。而富勒呢所设计出来的800英尺的最短线的圆顶呢，大约重量啊只有1000吨。这种圆顶的房屋可以在世界各地呢随时兴建，而且呢可以通过搭建的方式，人数不多就能够立刻搭建起来。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呢大约还有10万座大大小小不停的圆顶屋正在使用当中。其实关于富勒的故事有很多，在之后的照亮新闻深处当中，玉龙还会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位神奇的发明家、神奇的诗人、神奇的工程师还有思想家，真是一位在人类科技进步史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一位大师。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一种新式的建筑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据相关媒体报道，今年对于国际空间站的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之前发射的几艘补给船先后出现了问题，没有及时送达饮水设备，甚至一度影响到宇航员的生活。而这一切源自于美俄两国对于水处理方式不同的态度。太空中宇航员的饮水是如何而来的？为何在喝一口水的问题上，宇航员会有如此之大的分歧？ 本期节目就和您聊一聊在宇宙中一口水引发的争端。在这个既休闲又有一点紧张的周日的夜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为什么既休闲又有一点紧张呢？想一想明天的工作，对于很多人而言呢，星期天总会有一种啊叫做星期天综合症的一种心理状况。来想一想呢，明天又要开始。哎，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呢在工作两到三天的时间，很多朋友就会迎来三天的小假期了。今天呢在周日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件希望说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的事情。这件事呢虽然是一个科学事件，但是它的背后呢有着很多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比如说呢在科学过程当中啊，不同思路的发展，甚至说呢在遥远的空间站，还有一些呢类似于咱们看到的《甄嬛传》里面的宫斗剧的情节都有在出现。我给今儿呢取的这个名字叫做一口水引发的争端。我们要讲到的事情呢是根据最近的一些国外媒体报道啊，在国际空间站呢所工作的宇航员，其实今年呢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日子特别难过。之前呢所发射的几艘补给船，比如说呢俄罗斯的货运飞船，还有呢六月份的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所发射的一些物资呢，都是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到达国际空间站。于是呢这国际空间站当中呢这些宇航员的日子特别不好过，包括喝水都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两个国家的宇航员还依然的这努着一把劲儿啊，就是我不用你们家的电，你也不喝我们家的水。甚至他们在水处理设备这件问题上还是有着多年以来长期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一口水引发的争端。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玉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我们来说一下啊，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宇宙飞船往国际空间站去发，都纷纷都失败了。最近这几个失败的事情都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咱们的宇航事业踩着了背字吗？都没纷纷发射成功。 这个失败的概率可以说是失败是有的，概率也是有的，但只不过是恰好在最近半年或者最近八个月比较集中。 嗯， 比如说之前的像天鹅座，还有像俄罗斯的进步26M 飞船，还有美国的那个 SpaceX 那个私人公司的飞船，他们的失败各有各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原因很正常，因为发射失败嘛，90%的成功率，货运飞船啊90%的成功率就已经很不错了。 哦， 对，但是呢这一失败因为比较集中，所以对这个国际空间站上面的生活呢带来一定的影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现在有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啊，尤其是这个科学类型的好事者，大家就在报道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里面分家了。 啊， 就尤其是在生活物资饮水这方面，我们俩是俄水不犯美水。 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存在了。这个咱们要翻老黄历的话，就像比如说两个人吵架翻旧账的话，其实应该翻到1981年。 哎，来来来，扒一扒更快乐。来吧。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空间站，当时只有就是苏联那时候有空间站，而且它 是你跟我讲过是礼炮， 对，礼炮系列，它从1971年就开始发了8个。到后来有了和平号的空间站，所以就苏联或者说现在俄罗斯，它在国际空间，它在空间站上的技术呢非常非常成熟了，但是美国不服气，他就觉得你这个俄罗斯或者苏联这个技术吧有一点点粗糙，就是没有那种科技范儿。 这也是过去这个原苏联的很多这个科技产品给大家留下的一些印象。 对，它确实是这样的设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它这个后来俄罗斯最成熟的空间站就是和平号空间站。 对， 而且它撑的在太空中撑的实在是太久了，而且还创造了很多世界纪录。比如说那个瓦列里·布利亚科夫，他是在那里面连续待了400多天，至今这个纪录还没有被打破。 厉害。 对，他那个他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说需要用电，好，就用太阳能翻板，但是他不做特别精细的设计，他有很多舱段，每个舱段都要有自己的翻板，结果这些太阳能翻板互相遮挡，结果呢如果平铺的话呢，它效率如果说是100%的话，它因为遮挡 效率损失掉了40%。 哟， 但是人家不觉得这是问题 啊。 另外在水处理上呢，他们确实就是说还是俄罗斯的人的那个特点，就是水里面有菌，好，用什么杀呢？用盐，盐离子，盐离子它是有很强的杀菌作用。我记得以前没有肥皂的时候，咱们中国古人还是用盐渍来洗手。 嗯， 这个可能说不定俄罗斯借用了咱们中国古人那些智慧呢。 啊，对，那个时候是有盐肥皂的， 就是，对对， 你要在手里握一握，怎么着啊？就这样。 对，所以它这个杀菌效果的确比较明显。 嗯， 而且它饮用起来这个口感也是比较好。 嗯， 据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宇航员来说， 嗯， 但是美国人就是不想用。他从1981年的时候，他开发了一款技术，就是那个军用饮用水技术。他就是说，他在野战的战场上，无论这个水有多脏，只要经过了过滤、杀菌这些效果以后呢，都能够再次被饮用。 嗯， 但是他这个技术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就是它过滤的速度比较慢。 嗯， 他必须把这个水，你不是说你想喝的时候就能喝，它是一点点渗漏过来，必须把这个水存起来。 嗯， 存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再想喝的时候再饮用。 嗯， 但是水存长了大家都知道它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啊什么的。美国当时用的技术就加碘。 嗯， 碘呢也是有杀菌作用的，比如说碘酒，大家皮肤如果碰到有个小伤口啊，就用碘酒来杀一下菌，它也是用的，就是浓度比较低，比如说100升里面放上几毫克这个样子，5-6毫克的样子。美国人是比较习惯喝这种东西的，包括美国的饮用水它是臭氧杀菌， 嗯， 也是有很大的味道的，但是美国人自己不觉得， 就喝习惯了，从小就喝这种水，生下来就是这个味道。 对，它形成的是一个，就是本来是个军用标准，后来到航天呢成了美国的航天标准。 嗯， 这个标准一旦固定下来的话是很难改变的。 为什么呢？ 它一切的仪器设备，包括这些管路，包括它的操作规范什么的，都要依照这个标准进行， 都得按照要放点来。 对，然后 包括现在他们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子的，还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发到天上去以后，本来大家各喝各的水没有问题。 嗯， 就是俄罗斯他有自己的和平号空间站， 嗯， 美国后来发了一个天空实验室空间站， 嗯， 没问题，大家各自喝各自的。但是到了国际空间站上不一样了，六个人，又有俄罗斯人，又有美国人，又有日本人， 嗯，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大家都要喝一样的水。这个时候俄罗斯宇航员就真的喝不惯， 嗯， 他尝到美国的那个带碘的水，他就是一个是味道很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俄罗斯宇航员他对就是甲状腺呀，包括其他这些。 哦，你提到这一点， 非常敏感， 就是水里面虽然说用碘消毒了，但是有碘残留会在水里。 是的， 长时间过量的摄入碘会引起甲状腺肿大，就咱们说的大脖子病。 对, 对, 对, 对，实际上这个浓度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俄罗斯宇航员有这方面的担心。 对，说我这银离子的水，对吧？这听起来也够高大上，我们用银子来净化水。 对， 你为什么不用我这技术呢？ 然后，当然，美国宇航员他有自己的技术骄傲在里边，毕竟他们很早就掌握了这样的水循环技术。 对， 他们的循环技术比俄罗斯的要，就是除了这个口味上以外，这个技术本身要先进一些。 哎，你讲到这里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说一说，在这个空间站当中，这些宇航员喝的水是怎么来的？是从地下我们用火箭腾的一下给它打上去的，还是说他们在上面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水呢？ 在2009年以前主要还是用货运飞船发上去的。 嗯， 就是货运飞船一次发2.6吨到3吨的这个货物当中呢，有一大部分是空间站的燃料。 嗯， 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饮用水。 嗯， 还有一些水果什么的。这个当时因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能够循环用水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还有航天飞机， 嗯， 那时候货运飞船也特别特别多，所以大家没觉得这个技术有太必要。虽然那个水非常贵， 嗯， 一公斤的水啊，当时就是1.1万美元到1.5万美元的样子， 哦， 就咱们就是一次性的这个那样的小纸杯， 哦， 一杯水的话是3000美元。 我天哪！ 然后一个宇航员一天用4.4升水，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宇航员天天这过的是全世界最奢侈的生活了。 对，他一个月光在水和食物上面的花销就是几十万美元。 哇，这比你任何的一个地球住在地球表面的一个有钱人，这都要花钱花的多呀。 啊，对。后来真正开始说进行这个水回收工作，还是说航天飞机要退役了。 嗯， 这时候没有说有这么多的运载能力给你这么奢侈的去往上运这些东西了，必须得严肃认真的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的解决水的循环利用的问题。 嗯， 第一条，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喝掉的水，包括排泄掉的水，全都要回收。 嗯， 汗液、尿液，包括实验动物，比如说老鼠的排的尿， 啊， 都得回收起来。 啊，老鼠的尿怎么回收？ 就是用一个类似吸尘器这样的东西把它采集起来，采集到一个密封的塑料袋子里面，把所有的这些雪集中到以后呢，放到一个圆柱形的一个不锈钢罐子里面。大家当然知道蒸馏水嘛，把水烧开，然后收集水蒸气就可以了。但是在空间站里面呢，绝对不能说加热到100摄氏度这样蒸馏，一个是耗费能量。另外一个这个比较危险，因为它压力太大的话容易爆炸，而且温度太高的话也容易起火。它是怎么做的呢？大家知道，气压低的时候水就不容易烧开。比如说在那个青藏高原上，其实70多摄氏度、80多摄氏度水就沸腾了。所以那时候必须用高压锅。在这个国际空间站上，它弄到一个1%大气压，所以40摄氏度的时候水就沸腾了。这属于一种低温的沸腾技术。用这个技术呢，提取当中的水蒸气，让这个罐旋转起来，然后因为脏的东西比较重，它就飘在罐的外侧。然后在这个芯儿的地方抽取着干净的水蒸气，然后再把它过滤一下，最后通过杀菌处理，成了这个能够喝的水。 他们这个你刚才讲的这种技术是现在国际空间站正在用的，也是美国人开发出来的。 美国和俄罗斯其实都在用，他们的差别就在于最后这点杀菌这上面了。就是美国人坚持用碘，俄罗斯人坚持用银。所以大家就相互不喝各自的水。其实在这之前，俄罗斯存的水是很多的，2000升。他那个曙光舱里面，因为他那个当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出过缺水的事情，所以他们很知道，就是非常深切的有这个经验，就是一定要存水，囤着。美国人他经验不够丰富，而且一直大手大脚惯了。 当年他们缺水，就是空间站里面突然没有水了。 对，因为2艘货运飞船都没有运成功。 哇！ 所以这个时候，俄罗斯存的那2000升水就是成了救命水。实际上，从航天飞机退役以后，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的那个生活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水的方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锻炼，他因为为了防止这个钙的流失，为了保持这个身体的强壮，就要在空间站做大量的体育锻炼，出很多汗呀，然后内衣至少得换吧，但是从航天飞机退役以后呢，这个他们3到4天才换一次内衣 啊， 然后外衣更不用说了，外衣是从来不洗的 哦， 所以一直到穿3-4个月，到磨的坏的实在不行了， 直接扔掉， 把这个衣服队脱掉以后放在密封袋子里，塞到这个货运飞船里面，等这个货运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然后在大气层里面烧毁。它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所以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在空间站上。 对，水是生命之源，人走到哪里缺什么都可以，短时间内都可以，水是千万不能缺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在这个国际空间站，咱们一讲这个宇宙飞船都是非常高科技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是离不开大家喝水，也得从最基本的，从生活当中的一丝一角，从这些地方要给它来把水抠出来，哪怕说动物排泄出来的水都得给它留着。 对，空间站就是地球的一个缩影，资源有限。当然它这上面演的这些宫斗戏也好像也是地球政治的一个缩影了。 哎，你说到这个宫斗啊，这是我临时想出来的一个题目，因为你刚才给我讲了讲，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宇航员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其实从冷战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明着的或者暗着的一些科学方面的针锋相对。 是的。 包括那个和平号空间站，我前两天也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还分享过一件事情，说当时呢和平号空间站要用也还能用啊，你无非再花点钱修修补补还能接着用。 对，是的。 但是美国就说哎呀，你别弄了啊，你赶紧把它废了吧，废了过来把那点钱省着咱们一起整个国际空间站。后来俄罗斯一想，那行吧，那就废了吧，然后就废了。废了之后，现在俄罗斯想要去探寻这个宇宙，也只能去国际空间站了。 对，而且在国际空间站上看上去是比较和谐的一个场景，实际上明争暗斗非常非常多。咱们还是从这个水的方面来说，美国人是不喝俄罗斯人的水的。 对， 他们自己是循环的，但是他们循环的时候不太够这个水，就是用尿啊用汗什么的，他们自己的尿液是不够的，所以他有时候还会借俄罗斯宇航员的一些尿 啊。就是他们要喝俄罗斯宇航员的 啊，对，他们愿意给，这才满足了他们这个有一点点的小优越感 啊， 所以他们会有时候会把尿液打到一个密封的，就打包打到一个塑料包里面，然后悄悄的递给美国宇航员 啊，今儿我心情好啊，这两包给你了 啊。对，而且俄罗斯人他比较倔， 咱们之前说那个和平号空间站的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就效率比较低，相互遮挡损失了40%，这个也是广为诟病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国际空间站上，俄罗斯人仍然坚持着每一个舱都要有自己的太阳能发电板。 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是过去出过什么事儿吗？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哦，对对对，这个是有那个血的教训的，是有经验的。当时就是出现过很多停电事故。如果是整舱停电的话，尤其是当时如果是宇航员在外面正在太空行走执行任务的话，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操作这个机械臂，机械臂本身不用电，但是控制机械臂的这个电脑是要用电的。所以一旦停电的话，人就挂着一个绳子，那个绳子叫脐带锁，人就相当于一个废弃物一样，就在空间站外面来回甩，来回飘，只能说等到这个电力恢复以后再拽进来。 哇！ 所以当时俄罗斯人有这个经验的话，他是每个舱都有独立供电，实在不行的话，这个舱断电了，赶紧把那个舱的控制信号接过来，也能用，但是美国人呢，他认为自己的可靠性比较高，而且他的就八块面积非常大的太阳能帆板，所以他的电也是比较够用的。那俄罗斯呢，就是不用他的电，还是用自己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发的电。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啊，这两家挺好玩啊。 对， 到现在为止，你用你们家的电，我用我们家的电，你喝你们家的水，我喝我们家的水， 对， 都分得这么清楚。 对，这好处就是水电费的话交起来比较方便 啊。这在国际空间站还有 AA 制啊，这两家的水电费都得分开算。所以到现在为止，就他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整个这个水分离的系统就彻底的分开，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对，当然如果真的出现实在是喝不了的情况，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共享这些资源。 那当然，保命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 你刚才讲到一个设计思路的问题。我们对于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他们设计的这种航空航天的产品，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都会有类似的一些印象，就是美国人设计的东西还是比较精巧的，就从成本的角度来讲没有多余出来的东西。 对， 但是俄罗斯设计的很多产品就会觉得笨笨重重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呢，不美观，但也许它在关键的时候 还是有效。 有效，就是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就两把枪，大家都很知道的两把枪，一把是叫那个阿卡47， 阿卡四七，对 啊， 还有 M16， 对，就这两把枪。说在就是那个打越战的时候，美国的士兵要在越战的那个泥塘当中过泥塘，都要把那个枪举起来。举起来然后过泥塘，枪是不能沾到水的。 对， 但是你对于就是很多用这个阿卡47的这个越南士兵来讲的话，那个枪从泥塘里面捞出来，接着汤汤汤汤汤就能打。大家看过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第一滴血， 对， 就、那个、 史泰龙， 对，史泰龙演的那个角色，他不就用过那个枪吗？ 对， 就直接从那个泥地出来，那个枪就啪啪啪啪啪就能够打。这其实也是两个国家对于这种科技产品或者一些军品的设计的思路不同。 对，比如我还知道一个例子，就是俄罗斯人设计这个就是能够飞3倍升速的飞机，非常快的飞机，比如米格25。当然大家知道飞机飞得快的时候，飞到跟声音的速度就是340米每秒的时候会突破音障。当达到声音速度的3倍的时候，会突破一个叫做热胀的东西，就是说飞机的表面因为气动加热变得非常烫，普通的铝合金在这个时候早就会化掉了。当时美国是想着用钛合金，但是钛合金加工太难了，而且成本非常高。但是俄罗斯人呢率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他的米格25米格31飞得非常厉害。他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用不锈钢来做，整架飞机的机身就是用不锈钢焊的。 你不是说不锈钢会化吗？ 用铝合金会化， 用 不锈钢的它的熔点会比较高。 就用不锈钢啊。 对， 那但是不锈钢要比铝合金要重很多呀。 对，但是它发动机的动力比较强。相当于一种所谓简单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啊。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背后，也是一套又一套的一些研究和发展的思路。就这个思路，你个人觉得到今天而言哪个占上风了呢？ 我觉得互有优势吧，也互有缺点。像美国，咱们还是以国际空间站这个为例吧。就是像美国现在可能他喝的水比较好一些，然后可能连他的汗液都能回收。俄罗斯人现在还做不到说真正的汗液回收，他一般都是说淋浴的洗澡的水回收。所以可能说目前来说美国人这个做的比较精细一些。但是一旦出了大事的话，因为这个水的回收的系统并不是一直可靠性这么高的，尤其是比较年纪大的几个宇航员，他的尿液当中里边钙的含量比较高，然后尿酸也不太好的时候，他过那个渗透膜的时候很容易堵 啊、 而且出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故了，所以美国的仪器虽然很精细，但是出事就出大事儿，然后这个坏掉了，坏掉了以后水就没法喝了。那俄罗斯那个虽然看上去比较粗糙，但是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所以还是说不同的设计理念导致了不同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技术上的分歧看上去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将来的合作还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国际空间站，说不定到2020年或者最迟到2024年就得坠入大气坠毁， 就得结束它的使命了。 对，然后再往后的话，可能美国和俄罗斯再也就很难就走到一起再去做一个空间站二号。或许他们就开始各自发展各自的空间站了。 就按你现在这个说法，他们在国际空间站当中有明着的也有暗着的，分歧这么大，这一次的联姻估计等结束以后再不会有下一次了。 对，有可能会是这个情况 啊。但是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跟大家顺道的来开个玩笑啊，谁知道未来的事情会是怎么样的。 对，实际上这都是小事儿，真正遇到大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还都这个不同国籍的宇航员还都是非常非常努力合作的。比方说之前丢了一次蜘蛛， 蜘蛛 啊，对， 在国际空间 站，国际空间上做实验的蜘蛛然后找不到了，当然这个蜘蛛是没有毒的，因为根据这个外层空间实验的一个条例，就是有一条就是坚决不能带对人类有严重伤害的动物上去的。然后蜘蛛丢了以后，还是六个宇航员通力合作满仓去找，也不会说美国的蜘蛛丢了，俄罗斯人不会说关着门不让进来找。但实际上这个蜘蛛只是说被这个太空的失重环境吓坏了，自己缩到一个很隐蔽的角落里没有看见，并没有真的丢。所以真正出事的时候还得会通力合作的。 刚才咱们说了那个喝水的事儿，在吃饭的这件事情上呢，也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吗？ 吃饭的问题上大家交流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俄罗斯的 美食无国界吗？ 对，美食是无国界的，而且我看大家一般都是吃货，大家会看到大量的空间站里面宇航员在晒各种美食。而因为他们晒起来，他们拍摄角度比较好。咱们晒美食只是一个大多都是俯拍，他们可以仰拍、侧拍各种角度，因为他们的美食在空间站里面是飘着的。而且俄罗斯的进步飞船经常会发些水果上来。比方说这个好的这个橙子呀、苹果呀什么的，也会跟美国宇航员分享的。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目前情况下，还得说最靠谱的还是俄罗斯的进步飞船。当然这次闹别扭，最后还是日本的火星飞船解了燃眉之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好像就是这个星期刚刚上去的吧？ 哎，对。 啊，这基本上也是有吃有喝的了。其实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呢，有点这个玩笑的意思，但是这个背后呢，也能够看出来说，大家在科技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它采取了不同的一些方式，它可能会留下一些在思维当中不同的惯性，这种惯性在现实当中也是会有碰撞和有摩擦的。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让人类走得更远，去探索太空当中更多未知的领域。 我觉得在技术上保持这种多样性还是好的，就像进化一样。 对， 谁知道哪个方向是好的。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俄式的看起来笨重粗壮，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候是能扛得住的，就像他那把枪一样，世界名枪一样，就说那把枪全世界已经生产了有1亿多支了呀，太可怕的这个数量了。那但是像美国呢，就大家也会想到，比如说这个苹果手机，哎呀，很精致啊，很精密，甚至还有特别有工业设计的美感，但是不经摔啊，你咔嚓摔一下，好几千块就没了，这也挺心疼的一件事儿。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今儿呢是请到的是邢强博士，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在这个宇宙航空航天方面的话题。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来说呢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儿。 FM 100.6，AM 888，北京新闻广播。 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呢来说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在陕西省安康市浔阳县红军镇的一户农户家中呢，突然啊，在8月27号的早上10点半左右，有一个不明物体从天而降，把他们家这个房顶啊都已经给这个砸伤了，而且呢还带有呢很强的震感，附近呢村民家中的玻璃窗户都哗哗的作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天外来客呢？后来经过当地的公安机关确认呢，这是一枚火箭发动机助推器的残片，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我们其实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其实咱们国家有好几个这个火箭和卫星的这个发射基地啊，都纷纷的是有过这种事情的一些发生。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当这种火箭的残片掉下来是吓着人的啊，或者是有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事件是越来越多。接下来再和邢强博士聊一聊，就这种事情有没有办法能避免？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是它真的没有伤到人，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了。万一要伤到人可怎么办呢？就是虽然我们发展咱们的高科技，探索宇宙航空航天对于咱们的这个大国而言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但是人命更重要。有办法能够解这个难题吗？ 我觉得目前的就是说两种方法来解决，一个是火箭可以回收，另外一个呢就是更换发射场的这个位置。 咱们之前说那个美国的 SpaceX 那个火箭呢，设计是能回收的，但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回收成呢。 啊，对的，这个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一旦实现回收之后呢，像这种它一般掉落的都是助推器还有一级火箭。这样的话，如果一级火箭能够回收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对这个居民的一些伤害。咱们目前国家之所以这个残骸会落到居民区呢，主要还是一个历史原因。咱们国家比方说按照建设先后顺序，就是酒泉发射中心、太原发射中心还有西昌发射中心。 这次的应该是太原发射中心的。 对，这次是从太原往南那边发射，它发射应该是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就是说遥感卫星。这样的话呢，它的落区一般是在陕西附近。像咱们之前报道的那个掉到贵州毕节地区的那个，它主要是从西昌发射的嫦娥的一些嫦娥卫星的一些，比如说整流罩还有助推器等。另外一个落区呢大概是在湖北的恩施附近。这些落区呢目前来说对咱们国家为什么要建在这些地方呢？因为之前这个落区是没有多少人的，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建火箭发射场的时候这儿是没人的。 对，另外一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咱们国家之前在沿海地区，当然在沿海包括离赤道越近的地方建发射场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国家那时候海军不够强大，一旦在那个地方建的话，如果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扰的话，很难去驱离别的国家的飞机和舰船。所以当时建发射场的一些原则就是说要靠山，靠着山。第二个原则是隐蔽。 为什么要靠山呢？ 靠山的话就是一旦说对方来轰炸机来打击的话呢，可能会受到三面环山，受到山的阻挡的话会少一些破坏。另外一个隐蔽就是避免对方的侦察卫星的侦察。第三条就是要分散。所以要在酒泉、太原还有西昌不同的地方建这些发射场。其实之后咱们国家现在正要建成的这个海南文昌发射场呢，就是随着咱们国家海军的力量、空军的力量强大了，不怕你来干扰，所以咱们要在离赤道非常非常近的地方建这样的发射场。这样的话呢，前方1000多公里的地方随便落都是汪洋大海，这样的话就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没有这些损伤了。另外一个呢，它离赤道比较近，它是在北纬大概19度的样子，在这个地方发卫星呢比在文昌比在西昌它的同样的火箭它的载荷要多10%以上。它比太原和酒泉更要多得多，所以既提高了火箭的精确经济性，也对咱们百姓的生活的影响呢也降到了最低。 照你这么说，如果未来咱们要发射卫星或者发射宇宙飞船什么的，拿到文昌去发射，不但说省了钱了，能发上去的东西更多了，也再不会出现这日子这个平平常常的过，突然就哐当一声一个火箭掉下来了。 对，就要尽量避免这个原因。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了有关这个宇航方面的一个话题啊，也是说到了咱们在宇航这方面的一些进展，也跟大家聊了聊这天上离我们不太远的国际空间站的一些事情。再次感谢邢强博士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玉龙就要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Now it's time I read.